说到赵咏华，只会提起她的那三首爱情三部曲，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，求婚，最浪漫的事。在爱情的过往当中呢，如果说失败了，很多人就会归咎于要么相见太晚，要么相遇太早。所以呢，在赵咏华一直在感叹她的爱情相见太晚的时候，苏永康和周蕙又会感叹相遇太早。所以还是因为那句老话，爱情最好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对方。 当我们再度相视微笑，成熟的心有一点苍老，许多的伤痛都已经忘掉，记忆里剩下的全是美好，都找到新的依靠，过去对错已不再重要，只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，心里还有个画不完的句号。只怪你和我相爱得太早，

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见我爱你，每次在 KTV 的时候我都要竭尽全力的去唱这首歌，虽然唱的也不怎么好，可是我很喜欢它的旋律，让我觉得有一种帅气和洒脱在里面。感情的安全感不全来源于每天彼此说我爱你，也不全来源于恨不得24小时都待在一起。当两个人的关系处于崩溃边缘之后，依然没有选择放弃，这种经过考验的感情才更加具有安全感。之前听过的是《再见我爱你》，现在要听《我爱你，再见》。 泪滴稍微的，在你说爱我的夜晚，真甜蜜。什么永远？ 是非爱恨也许在变，下一句无伴更换，失去的永不再返。你后悔了吗？痛得像死去的夜晚，你原谅了吗？爱你又把你伤害，为什么就这样的离开？为什么充满遗憾，一切都不必重来，什么也无需更改，生活在继续，误会从来不曾停止，一错再错的精 前觉得爱一个人就是敢说一句我爱你，想无时无刻在一起，不介意旁人眼光，大庭广众之下牵手接吻。后来才发现，你敢用对方的牙刷刷牙，敢在你上洗手间的时候让对方冲进去洗漱，然后敢穿对方穿过的衣服去便利店，敢在对方说要分手的时候讽刺着漫不经心地说一句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小清新只是恋爱，重口味才是深爱。继续要听的歌，爱不可及，王菲。 想留一梦。

人都希望有一本爱情字典，根据偏旁部首就能够查到一些内容，可是这俨然就是一个笑话。有时候劝别人都是没用的，只有在经历过程当中摔得头破血流，才能够真正意识到一些问题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敬轩演唱的粤语歌《是时候放松一下》。 静地应变，与顾客第一次面。某某尚在抱怨，某某又在计算，我却看好每天。多得岗位种种挑战太紧张，才教我希冀假日悠长。喘不过气，只需开了这天窗，人人有。 敬轩演唱的很多歌当中，粤语部分呢是很大的一个比重，因为他出生在广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最近风头旺盛的歌手陈洁仪，他是新加坡很著名的一位歌手，这首歌来自他早年的作品叫《别让我恨你》。他处理感情、吐字发音还有细腻程度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来一听再听的。 让我们彼此冷静地说声真就像庆祝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爱过的每一天，今晚让我们断了可恨的争吵和不停的抱歉，留下一个吻，或许一个拥抱，让这段感情停在这最温柔的一天。

都希望自己能够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的啊往上提升，可是我想飞得再高背后的还是一个实际。继续要听的歌来自南方二重唱红豆词情感， 纱窗风雨花关后忘不了新潮与旧潮。 生活就像煮咖啡